心间，渡口边醉。

春秋，领悟了爱不是追逐占有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我欠你的不只是一句

体恤，大到有些滑稽，像沙漠连夜大雨，规则缺席，一真一假的玩具，还握在你手里，湿透温柔的暴力，这无成绩，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走火风马牛气，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，表情很平静。你是把全世界遗忘青春，还是唇边的只剩你空缺，在和你灵魂诺面之前，让贪念成火打劫。你是把全世界尘埃诞生，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，爱的火是很重，我的感谢晚会同里消瘦、哦、你是大千世界遗忘青春，还是全变的只剩你空缺，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，让贪念成火大劫。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，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，跳动花枝花艳，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。哇哇哇哇哇，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